见证一段青春，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读史有学问开通微信公众平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全拼603，您可以在微信通讯录里搜索添加哦。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看到历史故事、国学文化、名人轶事，您也可以随时分享您的收听体会，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您也有可能获得我们不定期送出的各种小礼品。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的全拼603，读史有学问的全拼603，快来搜索添加吧。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鲜花的香味，酒香的陶醉，用拼搏的汗水点缀，快乐的掌声，成功的笑容，用顽强的努力作伴。11年，向着新的梦想起航，向着辉煌挺进。愿我们用爱心去迎接美好的未来。 恭祝北京祥康， 北京祥康， 恭祝北京祥康11周年， 恭祝 北京祥康11周年，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以上是广告时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啊，和大家介绍相关的知识，特别是咱们讲的这档节目啊，随着这个季节气候的变化，以这个四季养生这个程序啊，来给大家讲。我们讲的呢，五季养生，但是季节对我们人体的一些疾病影响很大，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清楚。为什么我们老讲季节气候啊，什么春天的风啊，夏天的暑热呀，这个长夏的湿啊，秋天的燥啊，冬天的寒呢，因为这些呢都对我们身体发生着影响，我们的病情呢也在不断的变化。另外呢，我们也结合着这一年四季啊一些特点，天气突然一凉啊，千万不要三餐，然后呢一过节的时候，我们也给大家讲，因为啊中国啊这个节，特别是啊10月份的节，可以说金秋10月啊，这个节比较多，8月15啊，10月1啊，天气也凉快了，金秋十月丰收的季节啊，正好借着过节，全家聚会，亲朋好友聚会是吧，走亲戚，在这个关键时刻更要提醒大家，别叫哎呀呵，我现在身体这段不错，哎呀你这不错呀，来的是不容易啊，有的朋友特别珍惜，有的朋友是一好坏了就忘了，一大意又出事了，所以在这方面特别要提醒大家啊，实际上过节，中国哪个节啊？我们发现都有一个吃的一个主旋律。实际上呢，我们过节要特别注重这个节的背后深层次的文化，这一点是过节的这个主旋律。后来人把这个过节的主旋律啊内涵给淡化了，光注重啊一些形式了。所以这一点上，都是生活嘛，生活又关系着我们的健康，在这时候呢。我们首先应该祝愿呢，大家8月15啊，全家共度嘛，团圆嘛，是不是？家庭呢是一个呢社会的一个细胞，那家庭呢又是一个港湾，家庭呢又是一个老人享受着天伦之乐，奋斗一生了，为国家为社会做了一生的贡献啊，儿女呢也都抚养大了，成家了，也都立业了，一到过节的时候，这个老少三代呀、啊，是吧，聚在一起呀、啊，举杯呀、啊。啊，现在生活条件又好了，住的也宽敞了，这个吃啊喝呀、啊、穿的带呀、啊，啊特别丰富。这有些人这个风俗啊，那有些人就什么呢？ 把它更加丰富化。有的一过节就是主旋律就是一个吃，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也提示大家，你看有的人家庭一到聚会的时候啊，你会什么啊？你会拉，他会唱，他会敲，热闹。哎，有的条件好一点，走，咱们开车来趟呢市里风景区转一转。这一段我们特别提醒什么呢？运动方法，充分把我们体内啊要运动起来。因为天气凉啊，天气凉你怎么去调剂，这一点非常重要啊。有的你看老年朋友越凉呢，他热胀冷缩啊，他坐那儿，实际上呢就不对了。我们知道血是有温度的，通过你的活动，通过你的运动调动了气血的循行，走一会儿是不是感觉它不冷了？刚一出来是不是发现很凉啊？走一会儿它就热了，为什么呢？让气血调动起来。所以呢我们还特别强调多走出去，天一凉就开始运动。有一人呢这一夏天没好好得休息啊，所以就呢啊睡，这个实际上是不对。所以我这个方法我们提供啊十种方法啊，现在又加上刮痧，这都是中国传统行之有效的又简单又方便又安全的方法。那这些方法都是为我们健康保驾护航，为我们的长寿再添砝码。所以有些人呢特别年轻朋友带着父母啊休假了。另外呢大家都知道一过节主旋律85月饼，我们提醒一下，月饼是个形式啊，有的月饼买的很高啊很贵啊，这些呢对我们一些让老年朋友并不太适宜。里边主要的就是油啊甜度啊这些东西，可以吃吗？可以吃。我们怎么吃呢？我们一个月饼可以切成个四瓣，各种各样的啊，你少吃一点尝尝啊。这个儿女们啊亲戚朋友一送，哎呦很多。那老年朋友又怕浪费，很贵的东西，很好的东西，最后打死，最后弄得月饼很硬了，这样对身体不好。要么就送，把这个节日的文化的底蕴把它彰显着，续亲情是吧，续友谊，把这个内涵挖掘出来，享受深层次的，这点跟大家说说。另外呢我们特别是一过节以后生活啊有时候规律啊穴位就打乱了，但是呢不管怎么着，我们一些啊特别上了年纪年老体弱多病人，通过呢自己的呵护保养做了很多的工作，这一过节有时候情绪也不稳了，生活呢也不规律了啊，饮食呢也放开了，所以说有些人一过节以后一测这个血糖坏了也高了啊，有的人家人一句啊一说点事儿啊情绪也不稳了啊，要么激动了，要么一说点哎呦发生什么事儿了又担心了，你看看心脏你看看血压又有变化了。那这些呢啊我们都啊在这个8月15啊一个是祝贺共度啊元宵佳节嘛，同时给大家提醒科学的过节要把那个热闹劲儿形式要这个展示出来，同时应该呢有助于健康，在健康的天平一侧要加砝码，而不要往另一侧，这就给大家一个明确了。所以说你吃啊好啊聊也好啊聚会也好，看看是不是凭着这个标准，这就是一个意识问题。然后看有些朋友是吧365天都坚持的不错，坚持天天呢去泡脚，而且有些人呢更为先进了，更为超前了，有人利用啊亲朋好友全家团聚的时候去宣传干什么有利于健康的一些方法，泡脚啊推肚子啊五步操啊按摩呀，这有的人呢已经当起了什么了家庭的健康顾问了。所以说这个家庭聚在一起在谈什么问题，有些老年人人家现在关心下一代，问问学习个儿长得怎么样啊又高了多少，出了这个之后人家总是把健康把养生把保健当成了口头禅了，有很多人就带动自己的老伴啊子女啊亲朋好友啊干什么都去做健康的工作。哎呀我们听到这个特别感觉到欣慰，我们交流什么，我们的话题主旋律是什么，这个你要定位啊。实际上你看逢年过节大家第一句话 问什么呀？问的最多的是什么？健康。问的是最多的就是健康，甭管它是形式上还是实质上，但是呢，就是成为一种时代的文明的象征。你看现在大家聚会在一起一个吃，哎，有的家我觉得就挺科学的，不是大吃大喝了，你看这菜它配比的荤素搭配，在这个吃的时候呢，我们也讲讲饮食的方法，什么事情它都有规律，三顿饭饮食起居有常，这个常当什么讲，常规就是规律常态。你看有些人常州人就是一天三顿饭非常规律，早晨吃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吃少啊！你看看我们一过节的时候啊，你看看我们平时过去的生活啊，这个规律啊，很多人一上班忙忙活活的啊，早晨有的人吃，有的人不吃，偶尔一次两次，对身体还没大碍。如果长此下去，最后出现什么？在十点多钟、十一点出现心慌、出汗，什么情况啊？低血糖了，所以就说呢，做到饮食有常，起居是什么？起居就是到点就睡，到点就起。所以饮食起居有常是许多长寿人的基本的，也就是基础嘛。哎，这个我们都要了解。85全家团聚，啊，老人健康长寿，这是我们子女的希望啊。我们希望他们健健康康的辛苦一辈子。那我们呢，作为年轻的子女怎么去关心老年人？哎，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增强，那过去是吧，一过节给老人买点东西，爱吃什么买点好的，现在有钱了买点穿的。实际上他们不知道真正的老年人他们最渴望的是什么，他们最重要的需求是什么。都在这一点上，在过节85嘛，我们也唠叨说说对于老年人，不管老年人自身也好还是我们的子女也好，要把这个老年人他的渴求，既然想送礼想孝敬，你得看人需求都是什么呢，凭自己的感觉想当然，所以说钱花了然后劲儿费了，但是呢起的作用反应效果还不理想，有时候你还不理解，你看我花这么多钱呢，他还不当回事儿，还怨老人，自己的方向目标就没有看准。老年人要什么？你买不买东西，你买多与少贵与贱父母在意吗？你到位，你常看看，你不是常回家看看吗？他就高兴，这个高兴是哄他什么呢？心情上的高兴。所以我们怎么去做，你的父母什么性格，他需求什么，这个我们也要定好位。一个他要保持他们心情的愉快，高高兴兴说点阳光，说点灿烂的，这个节最起码就合格了，基本上达标了。二一个要注意什么呢？老年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一个是心情好，心情好他高兴，高兴对他的血液循环是吧，新陈代谢，大脑的细胞兴奋特别有好处，这是一个。二一个呢，身体，概括说一个心理一个身体，特别是把心理的这一块提高了一个很高的位置，没有心理的健康很难有身体的健康。儿女去了父母那儿，首先要注意父母的情绪心情。你去了干什么？有些人去了一趟，不去还好，这是我听老年人说的我给曝光了，给公开来了，这也脏了，那也乱了，那也说的不会过了，又不就舍不得吃了等等，一边忙活一边干一边批评发牢骚，走以后老人高兴吗？不高兴啊，你也不高兴他也不高兴，这是何为啊，你也力气也卖了，这就不会做事不会说话是不是？这些现象我为什么要讲呢？一个是8月15让大家怎么过一个科学的健康的幸福的合理的是吧，丰富的多彩的，另外我们也把这些是我们这些过得不好的一些看望老人的一些不良的不正确的一些方法也给大家提示，说你能干多少你干多少。有的人给父母收拾屋子，结果不是按着老人的意图去收拾，他按着他的这个观点，结果他一走了，老年人找东西找不着了，找不着着急呀， 他习惯了这个东西放哪那东西放哪，挺随手的。他记忆力不好啊，有的告诉我告诉他也忘了，所以这常失手的家伙你不要乱动，因为什么事儿你要商量。什么叫顺其自然？我们那句话怎么说的？要顺其自然，在自然中努力啊，在他允许他高兴的情况下我们能帮助。你得首先通过他满意啊，你去了干什么去了？你去给老人添福去了啊，添乐趣去了啊，你别给添堵添乱，这个非常的重要，是吧？老年人呢一般的身体不好，你说啊，是老人呢，老孩小孩，所以我们这个一些年轻朋友在这方面对老年的心态缺乏必要的研究。这个老年人有的人呢身体不好以后，他又想儿女，他太寂静了不行。你看有的人经常给儿女打电话，有的儿女就工作又忙，家里有事就挺烦呀，老是有事儿，除了应该有的事儿啊，拿药啊看病啊，一会儿这事儿那事特别多，他就老年人了。哎，他寂寞的时候他就给你打电话啊，是这样的。说你说你去吧，你说你带着孩子去吧，去刚一见面高兴，一会儿怎么样，坏了，烦了。不是对你烦，也不是对他的下一代烦，是吧？是他自己的身体，是吧？心情太脆弱了，太敏感了。所以这一点呢，是吧？我也听过呀，这老人说过，我也听过啊，这个年轻作为子女的也提过这事。你看我们不去吧，他老是拿电话叫我们，等我们去了吧，嘿，你想哪个孩子现在不教不惯呢？那不像样啊，那些老年过去那孩子那是吧，不是骂就是打呀，那是家常便饭，你现在敢吗？你现在哄还不高兴呢，所以看不惯。看不惯呢，有的呢你不说，你不说，那表情也带出来了，是不是也带出来了？说一会儿行，长了不行，为什么呢？他心脏，他神经，他受不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作为子女来说，也一定要了解老年人，孝敬老年人。你不了解老年人，你孝敬什么？你做篇文章文不对题，你做点事情不达心意，所以这些事情我们都跟大家说说啊，目的大家都清楚，为了把这个节过得更好。所以我们要啊，哎，把它丰富化，不要是成天啊，一过节就围着桌子鸡鸭鱼肉就吃啊，这算节过了，上月饼也吃块月饼。所以这个呢，我们要求大家呢，一个是丰富化要科学，要有利于健康；一个是心情的方面的愉悦，另一个呢就饮食，是吧？饮食方面的健康。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结合着这个过节，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呢把这节过得内涵一点，主题要说阳光的，另外呢要不失健康的话题。现在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就把自己的手艺都传给大家了。哦，孩子，告诉孩子了，泡脚啊！你看我们很多啊，孩子泡完脚之后会怎么样？睡觉好，个儿呢个儿长得快，长得高，你看。他不知道这小孩啊，这个睡觉人什么时候长个，偷着长，是吧？偷着长，晚上睡觉能够全身放松了，是吧？一伸懒腰蹭一块，谁也没看见，是不是啊？所以呢，小孩长个必须保证一个良好的睡眠，充足的睡眠，别光顾了玩。另外过节也特别注意安全，是吧？一旦你过节是好事，出点事人就不好了啊，所以安全健康这个意识啊，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今天啊8月15嘛，给大家呢啊也说说这方面事。我们的健康从孩子从娃娃就抓起，要有意识啊。你现在我们很多老年人自己泡脚，带着呢带着第三代啊也去泡，不错，有的人全家晚上一道风景线，一人一个盆，这就是一个健康的家庭。有了健康作为基础，才是一个幸福的家庭，才是一个呢快乐的家庭。你这个港湾就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大家乐意回这家享受呢，老年人一看儿女回来了，享受天伦之乐。所以这就需要一个策划，就把我们的主旋律 啊，要把它呢定位好了，这样呢你才能够过一个节，啊，心情愉悦，身体呢更加健康。祝愿呢大家节日快乐。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李老师，您好。 哎，您好，您好。 我是上了厂桥。 哦。 我以前我这心脏不太好。 哦。 嗯，高血压。 嗯。 先就是通过泡脚、催吐吧。 嗯。 做这三步起五步操。 对。 现在血压不高了， 哦， 心脏也比以前好多了，不也不， 哦， 基本上有时候不怎么吃药了。 原先血压多高啊？ 原先高压是190，低压是101。 哎呦呦，这水平真够高的。 嗯，可不是。 嗯，而且 我也现在一片那个降压药都不吃了， 挺有危险的，你知道吗？ 嗯 嗯，有多少年这个？ 嗯，有30年了。 哎呦呦， 嗯， 你用多长时间你就不不怎么吃药了，就能控制住了？ 就是半年以后。 哦。 就控制住了。 哦，有30年。 嗯， 有半年。 嗯， 哇，30年和半年这个比例，啊，还是比较满意的，是吧？ 嗯， 现在心脏也见点轻。 见轻多了。 哦，见轻多了。 嗯，我老是经常做那个血压点，不是那个心脏点。 血压点， 嗯， 心脏点， 对，反正是老坐着， 那就对了， 嗯， 是不是？你这就等一部机器，是吧？你老擦， 嗯， 啊，老给他告油，老去呵护他， 可不是吗？ 啊，哎，他呢就很好的去工作，哎， 是啊，您这不比吃药强多了吗？ 还有什么问题吗？ 嗯，我说说问题 啊， 就是说啊，主要是我老伴儿了， 哦， 俺俩都是同时上的， 哦， 他呀就是现在。就是那个哮喘， 嗯， 不，一到冬天吧，有时候还是，挺明显的。要是什么着点凉了什么的，哎，他就还是喘。 嗯，现在去拔罐子吗？ 嗯，拔罐子。 哎， 从去年就开始， 那 今年又开始。嗯， 注意呢，就是千万不能感冒。 对， 这是一个。 嗯， 二一个呢，增强免疫力，啊，是不是？ 对。嗯， 哎，最根本的是呢，能够啊把这个啊呼吸系统的这个垃圾排出去。 嗯， 它排多了吗？ 排了。 哦。 它就是也是拉肚子。 哦，没有吐啊。 嗯，没吐。 从这个口腔啊鼻部啊， 嗯， 排吗？ 没有。 没有。哦。 嗯。 它胖不胖啊？ 嗯，也偏胖。 偏胖啊。 嗯。 偏胖一个是啊，特别注意这个痰。你比如说有痰，痰中医认为什么呢？是脾主运化水湿，有很多人吃了这好东西，全都变成痰了。 对， 哎，所以说你这个调的时候不单纯要抓这个肺，是吧？你像中脘呐、肚脐啊，是吧？哎，你这个经常要贴的啊。 嗯。 另外呢，丰隆穴祛痰非常非常好。 嗯。 哎，它通便呐，它消脂啊，啊，哎，它祛痰呢，这效果。 嗯。 啊，这个要把它综合用了。 嗯， 啊， 哎， 啊，前面，他上去后感冒过吗？ 嗯，就很少了。 哎，对了， 嗯， 啊，千万不能感冒啊。 对， 嗯，好， 就是每年他都得住院去。 哦， 啊，就是今年就没住。 还是见见轻了，哎呀， 今年他没感冒， 是吧？所以说我们谈的哮喘也好啊， 嗯， 老慢支也好啊，呼吸系统毛病注意。啊，千万不要感冒，感冒就是一个导火索， 是 吧？它只能会加重，是吧？你看很多人老慢支，最后造成什么？急性发作，是吧？一急性发作之后就住院了，住院气上不来就需要吸氧， 对对， 啊，是不是？

1942年5月25日天刚亮，日伪军约一万人从两翼包抄十字岭，令反苏飞机猛烈轰炸。危急关头，左权命令作战科长及警卫连长护送彭德怀转移至安全地带，自己坚持指挥突围。下午17时，在即将突出重围时，一颗炸弹在左权身边爆炸，这位文武双全的共产党将军壮烈殉国，年仅37岁。 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军遭到袭击，左权和很多重要的负责干部牺牲，这是抗战以来八路军总部所遭受的最大的一次损失。所以后来中共中央提出，为了安全，八路军总部应该转移到晋西北，但彭德怀对此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从振奋抗战斗志和领导敌后作战的实际出发，八路军总部应该克服一切困难，坚持留在晋东南。而且冈村宁次正在大肆吹嘘肃正作战的成绩，八路军总部继续战斗在太行山地区，这就是对日军最响亮的回击。 此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烽火燃遍了欧洲、亚洲和非洲。从战略大局来看，日军面临两个两线作战，一个是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间两线作战，另一个是在中国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线作战。历史告诉我们，哪怕是最高明的战略家也无法在这种态势下谋求胜利，更何况日本根本就没有战略家。自从政治被军人绑架以后，这个国家就再也没有清醒的战略判断。中国战场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军民的持久抗战让日军大量兵力陷在中国这个巨大的泥潭。 侵华日军为发动玉山桂战役，四处从各敌战区抽调兵力，结果给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带来有利时机。当时晋察冀边区政府就指出，虽然敌我力量还未起根本变化，但目前敌后形势正好是一个空隙，对我十分有利，应抓紧时机进行开展和收复新地区工作。于是各根据地就都抓住这个空隙进行攻势作战。 晋察冀根据地1944年作战4400次，歼日伪军4.5万人，拔出敌据点1600个，收复村庄5000个。1944年的晋冀鲁豫边区，毙伤日伪军3.8万人，俘3.5万人，收复县城11座，解放人口500多万，收复国土6万多平方公里。这一年的山东根据地歼敌日伪军3.6万人，解放同胞500万，光复国土9.7万平方公里，是鲁中、滨海两区连成一体。同样，由于侵华日军抽调了大部分兵力，华中地区的新四军城市展开攻势作战。经过一年的努力，苏中、苏北两大根据地连成一片，淮北、淮南等根据地已有新发展。由于敌后解放区军民积极对日作战，至1945年春夏，抗日敌后根据地发展到19块，面积达到100万平方公里，人口接近1亿。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武装以及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120多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万人，为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反击不可能是一路高歌、气势如虹，即便是到了这个阶段，日军的装备依然远远强于敌后抗日军民，每一寸被收复的土地都浸染着烈士的鲜血。但大势已经非常凌厉，日军龟缩在城市和据点内，除了偶尔集中兵力去屠杀乡村，已经无所作为。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很少能俘虏日军，但是从1943年之后，日军的俘虏越来越多，因为中国军民战斗力更强了，也因为日军越来越消沉了。虽然日本还有能力取得玉香桂战役那样的局部胜利，但它总体上的败亡已经不可避免。